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起声幻影制作的《丑奴儿》，作者非我，主播守护严卷，后期雨桐，第42集，处处不安生。四，暗卫紧赶慢赶地回了贤王府。先前他察觉到一个朝廷校尉聚沙成欢，便觉得事情不对劲儿。王府里传了信，心里却仍旧不安宁。这番回来便是想拿了轩辕镜的手令，好去仔细查探一番。然而他一入府，就瞧见轩辕镜在训斥陈荣，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事情。安慰不敢打扰，只好趴在屋顶上听墙角。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竟敢买凶杀人。 陈荣脸一白，很快沉下了脸。 是又如何？你要为了他把我送去大理寺吗？ 轩辕镜没想到他做错了事还这般理直气壮，脸上露出不可置信来。 你与他有私怨我知晓，可说到底不过是小打小闹，何至于就要出人命？ 小打小闹，他也是三番四次想杀我，不过是没有得逞罢了。 我不过是防范于未然，哪里有错？说到底都是他咎由自取。 轩辕镜被气着了，铁青着脸挥了挥手， 滚回你的房间去反省，本王现在不想看见你。 陈荣握了握拳头，十分委屈， 他不过是一个阉人，你们一个个做什么这般看重他？难不成你也看上了他那副皮囊？ 轩辕镜一口气哽在胸口，噎得他说不出话了，只抖着手指着他， 把他给我带下去，去给翰林院递个话，就说他病了需要休养，这几日就不去应谋了。 陈荣挥开下人的手， 我自己走。 他看了轩辕镜一眼，咬了咬牙，心里还是不甘心。 轩辕林也就算了， 轩辕镜不过才见了陈欢几面，竟然就为了他发作我，他果然该死。 陈荣人一走，轩辕镜才苦笑一声，长长的吐了口气，他怎么长成了这副样子？他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和陈英交代。虽说年幼时陈荣便喜欢来寻他玩耍，可当时若不是他劝说皇叔成王主动放弃兵权，对方也不会携陈英四处游历，也就不会丢下陈荣孤身一人。说来说去都是他自己做的孽。安慰眼见轩辕镜消停了，这才从屋顶上跳下来。轩辕镜瞄了他一眼，认出来是谁，顿觉头疼，不等他说话就抬手给了他一个脑崩。 让你跟着成欢，你跑回来做什么？ 安慰不敢喊疼，声音闷闷的， 属下觉得追杀成欢的校尉不对劲儿，年纪轻轻就六品，偏还学着江湖人做杀人的买卖，很不寻常，想去查一查。 轩辕镜挥挥手起来说话，暗卫躲远了些，怕又被弹脑壳。轩辕镜瞥了他一眼，神情似乎缓和了些，附耳过来。暗卫只当有了新的消息，自己还不知道，连忙凑过来，随即眼前一花，脑门被一连弹了三下。轩辕镜虎着脸看他， 躲什么躲？ 暗卫郁闷地看着脚尖，觉得被轩辕镜一个花架子弹了脑门很丢人，便垂着头不吭声。轩辕镜朝他招了招手，暗卫警惕地看着他，还是一点点挪了过来。轩辕镜扯下他蒙面的布巾，捏着他的脸颊扯了扯， 还躲吗？ 暗卫闷声闷气地说， 属下不敢了。 轩辕镜这才松开手，轻轻一拍，房梁上又跳下来一个人。轩辕镜叹了口气， 你说给他听。 那人便道， 人查出来了，是三爷那边派过来的，就此事看来，对方诛杀成欢目的就是为了挑拨皇上与贤王府出嫌隙，陈大人只是被拿来做了挡箭牌。 先帝只有三个儿子，两个都在梁京，只有排行第三的轩辕爵远在岐山为太皇太后守灵。这些年过去， 他竟然还存着这样的心思。轩辕镜眉心微蹙，他不愿意看见兄弟戏强的惨剧，可这件事情若是不禀报轩辕凛，只怕后果更严重。然而让他犹豫的不是这件事情该不该禀报，而是轩辕凛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他不信自己都能查到的消息对方会一无所知，可眼下却又是按兵不动。轩辕镜长长吐了口气，显见这是他那弟弟在等他表态，若是进宫如实禀报，他便仍旧是大长显赫的亲王，日后前程不可限量。倘若他试图将此事隐瞒，或者存了别的打算，只怕他那自小就刚毅果敢的弟弟就要绝了他这份亲情了。来人，更衣。他长长叹了一声，还是决定进宫。不管私下情分如何，在大义上他只会选择轩辕凛。虽然他喊了一声，可外头却没有人进来。两个暗卫对视了一眼，蒙着脸的先一步回过神来，一个纵身跳上房梁，不见了影子。没蒙脸的想走也走不了了，只能硬着头皮来伺候轩辕镜，心里却纳闷，王府平日里那么多下人，怎么要用的时候竟然一个都瞧不见了。他正腹诽，冷不丁脑门又被弹了一下，他一呆，慢吞吞地眨了眨眼，有些茫然地看着轩辕镜，你是想勒死本王吗？暗卫这才回过神来，连忙将腰带松了松，心里却想着，这事怪不了他，谁让他没学过伺候人。轩辕镜临出门前看了他一眼，府上用不上你，去找承欢。暗卫心想，人就在医馆安生待着呢，用不上他，可又不敢违抗命令，只能再回去寻人，却不想到了地方，人竟然不见了。暗卫懵了一下，心道这小太监可真不消停，到处乱跑什么，可却只能硬着头皮满世界去找人。贤王府暗卫的日子不好过，宫里奴才们的日子也没好到哪里去，如今正是晚膳时候，御书房却还点着灯，显见里面的人还没打算休息。轩辕镜眉头微微一皱，以往承欢在的时候，即便不懂得照顾人，可也明白自己要等轩辕凛吃了才能用饭，因而时常撺掇着轩辕凛早些用饭。如今人一走，这宫里便没有人能劝得动轩辕凛了。张晋忠在门外候着，瞧见他连忙迎上来，贤王殿下，皇上在里面批阅奏折呢。他话音一落，御书房里就是一声巨响，被张晋忠提拔上来的贴身伺候轩辕凛的小太监连滚带爬的从御书房里跑出来，额头上破了一个洞，正在淌血，形容颇有些凄惨。轩辕镜唬了一跳，这是怎么了？轩辕凛可不是喜怒不定的人，更不会无缘无故发作奴才。张晋忠却是苦笑一声，天威难测啊。他看起来倒像是见怪不怪了。轩辕镜略一沉吟，眼神微妙起来，他明明记得承欢出宫当日他在朝上看见的轩辕凛还颇为和颜悦色。 殿下进去劝劝吧，午膳没用好，晚膳都到了时辰了，也没有要传膳的意思，虽说朝政繁忙，可还是要注意身体，这整宿整宿的不睡可怎么行啊。 张晋忠满脸愁苦，轩辕镜被他说的也是眉头一皱。不管怎么说，龙体为重，再怎么不痛快，也不该和自己过不去。可请了太医赖乔，这寝食难安，说着简单，却不好轻视。张晋忠又叹气，反应已经说明了一切。轩辕镜叹了口气，抬脚进了御书房。御案后头的轩辕凛看起来却比往常没什么不同，听见脚步声也只是随意一瞥，瞧见是轩辕镜，拿着朱砂笔的手才微微一顿，贤王怎么这个时候进宫来啊？轩辕镜看着他满心无奈，自然是有事要禀报。轩辕凛不咸不淡地应了一声，仿佛并不在意。轩辕镜眉梢忽地一挑， 臣前些日子派人去寻访各地特产，带回来一个消息，说是新县有人长相十分艳丽，神似大总管程欢。轩辕林冷淡的神色一滞，身体很明显的僵住了，握着朱砂笔的手半晌没动弹。轩辕镜眼底露出笑意来，还想继续逗他，就见皇帝端住了神色，语气冷凝道， 他是哪门子的大总管，如今不过是个被驱逐出宫的庶人。 轩辕镜心里一叹，果然症结还在程欢身上，偏偏轩辕岭自己却不肯信，当真是仇杀人。可轩辕岭不理会他的愁苦，见他半晌不言语，略有几分不耐烦地看过来， 贤王大晚上进宫就是为了说这些闲话。 轩辕镜失笑，所谓恼羞成怒大约就是轩辕岭这副样子了，可他深谙点到即止的道理，并未再撩拨，转而提起了正事， 靖王有异动。 轩辕岭批折子的朱砂笔连停都没停，显然是早就知晓。轩辕镜早就猜到了是这样，不由一叹，论才智由先皇后一手调教的轩辕岭显然远胜他们这二人，只可惜轩辕绝不肯认命，好歹兄弟一场，看在皇祖母的份上，若真有那么一天，好歹留下他的性命。轩辕岭这才丢开朱砂笔， 先王不必杞人忧天，说不定他只是在皇陵待得憋闷了，才来梁京城寻个乐子呢。 轩辕镜 他无奈地看着轩辕岭，还想要句准话好保住轩辕爵的命，却见对方已经起身了，吩咐外头传膳摆在大明宫吧，贤王一起来。 几日不曾来此，大明宫仿佛冷清了些，伺候的宫人个个低头含胸，连抬头看一眼都不敢，谨慎的有些过了头。轩辕镜一叹，心道轩辕岭这可真是自作孽，当初把人赶走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如今的境况呢，偏还要强撑着不肯认。饭菜已经摆了上来，轩辕岭一声不吭地动了筷子，却不过吃了一口便搁下了，皱紧了眉头盯着菜肴看。工人虎地跪在了地上，轩辕镜颇有些莫名， 不合皇上胃口， 不过是近日憋闷食欲不振吧，都下去吧。 工人们长出一口气，急匆匆退了下去。轩辕镜看他没再动筷子，便觉得他是瘦了，到底有些心疼。皇上久居深宫，难免心思郁结，倒不如出宫走走，全做散心，浔县的风景好，路途也不远。轩辕岭一怔，浔县？ 他沉吟片刻，皇兄说的有理，改日便随朕一同出去走走吧。 轩辕镜面上答应，心里却忍不住笑起来，现在倒是肯喊皇兄了，先前还一口一个贤王。他摇头失笑，出了宫就给暗卫发了消息，无论如何要看好程欢。暗卫找了半天没找着人，正打算投诉，一看字条内容，默默地把递出去的银子收了回来，还是连夜找人吧。 本章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